因为现在我们大家去拿地图一查，没有这个地儿了哈。 是的， 葱姜蒜的蒜。 对， 所以我觉得宋老师还是要跟我们大家，尤其是不太熟悉的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，就蒜市口十七间半，蒜市口在哪儿？这十七间半又是什么意思？ 是，其实这是这样，这个蒜市口呢是原来一条很短的小街，它在崇文门外。现在大家知道的瓷器口十字路口，那么从那个路口中央呢到这个街边呢，就是绸粉厂呢，实际上只有100多米长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原来大家都知道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那么瓷器口是个凡是北京其实叫口的大街，基本上都是丁字路口。原来并 丁字路口， 对，原来崇文门外大街并不直通这个天坛东门，它而是从侧面有一条小街，今天那条小街还叫这个瓷器口大街，那么它是条斜街，而蒜市口呢，恰恰就在这个丁字路口的这个东侧，只有100多米长，当时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蒜市口本身。后来为什么改叫瓷器口了？是因为到了光绪年间，原来他在这个光绪之前都叫蒜市口。 那是卖蒜的是吗？ 对，他那个地方是个菜市， 菜场。 对对对、 哦。 后来呢，那个因为有开了几家瓷器店，那个地方卖瓷器的人越来越多，后来那个地方现在就改瓷器口了、 哦、 因此大家可能都知道瓷器口，可能对蒜市口就不太熟悉了。 这是这个名称的这个由来哈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十七间半呢？因为我们一说起曹雪芹进京的第一处居所蒜市口十七间半。 是 啊， 他是十七间半是这样的，他是曹寅当年买下来的一座院落，他曾经在那儿。 曹寅是他 他祖父。 祖父买的。 对对对，买的一个院子，他在那儿呢实际上修行。 哎， 那么这个院落呢是为什么叫十七间半？是因为这个院落一共三进半的院子。哎，那么它的这个前边呢是15间正房，这从那个就是乾隆京城全图上边那么标记的很清楚。哎，但是在它的最后一进院落里边呢，那个它。只有2间半房，没有，因为这个房子的结构问题吧，那个院子的结构问题，所以它就没有盖成三间，所以这加在一起呢，正好17间半。 十七间半，当时是因为就是曹雪芹的祖父买了这个房子，所以他进京之后，他为什么住着？就是因为这就是他们家的产业，是吗？ 其实是这样，那个。为什么会这个变成十七间半让他们回来居住？从房产来讲，原来是他们家的。那么从这个事情上面发生的是1982年的这个我们国家第一档案馆，研究馆员张书才先生，这个发现了在清史档案当中呢，有一份这个刑部遗讳，是当时的这个接任曹家的做江南制造的随和德，那么写给这个在雍正七年写给皇上的这个奏折，那么在这个奏折当中呢，他就前面叙述了整个对曹家因为这个亏空啊，那么对他们进行处罚，该下狱的，该这个追回的等等问题之后，最后呢就是说他呢。因为看到曹氏这个双父啊，这个孤儿寡母，在金陵呢也没有财产，那么度日困难，所以呢他就提议呢将给拨给他的财产当中，那么因为曹家的所有财产最后家产都归了随和德了，所以随和德呢就将。京城算是崇文门外算是口十七间半 没收的宅子又还给 没收的宅子还给了这个就是给这个曹氏双父度日、并拨仆人三对、 就给他们孤儿寡母住， 对，给他们孤儿寡母住，那么这个房子呢就是这样呢就然后雍正呢做了御批，那么所以他们就回到了京城，然后住到了